说到香港女歌手，不得不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容祖儿了。其实喜欢容祖儿呢，是从她的有一首歌叫做《破相》开始的。在黄伟文的作品展当中，她唱起了这首歌，也是数度的哽咽。虽然演唱时呢没有大哭，但是却把歌曲里的满腔凄苦唱了出来。我觉得好的歌手呢，不仅是能够创作出好的音乐，在唱现场的时候达到人歌合一，才是最美的时刻。今天九六九，我是娇娇，来听容祖儿《破相》。 大概因我从前作响一刀枪，种下了难缝合旧创伤。破相原来是要来称呼这样历史遗下的章，是我顽强到已经用尽余下去清，亦是时间认命，早知我越活越冷清，就别望旧星，投降前坐定，越笑越见不幸，漏了太丝，碎丝极不幸，已不记得那些坏恋人，何以苦泪仍将这一脸愁容或心，快乐再光临，可惜我没能力重生，命运已乱了如何笑，怕惊动面上如真。他那天说我眼睛很会笑，那十秒灵魂大概已卖掉，却换来眉头额角桃花都插着，命说全逆转了，一笑留下其实太深，来年由爱变做恨裂缝，从眉目裂向心，面色转暗，两颗破空被旧爱连累半生，若我敢再次试试不惯，就越笑越见记得那些坏恋人，何以苦泪竟将这一脸愁容或心，快乐在光临，可惜我没能力重生，命运已乱了如何笑，怕惊动面上如真。如果无数个某君段段缘分擦身，又似利刃刀锋过，只发觉我心，又或是我心十万道血痕。 物体规律振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吉米仪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掏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秀，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堵车每小时40公里，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今天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个9。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都没错，只是不适合。